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温硕半夜得了消息，精神了大半宿，一清早身着官服入了大理寺。离嘉宁帝定下的十日之期只剩最后一日，这几天黄埔也睡得不踏实，见温硕得了藏金地址，慎重问道： 温侍郎，消息来得可准？ 黄大人，这消息是太子殿下亲自查到的，不会有误。 太子行事向来稳重，想必没有差错，只是九年前失踪的10万两黄金若真藏在左相的别庄，朝堂必然会动荡。温侍郎，本官去清点衙差，一会儿便去城郊搜庄。 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转眼便到了朝霞满空之时。因左相昨晚交代了不能叨扰，是以相府寝房里格外安静。江浩从院外跑进，满脸冷汗，唤醒了好梦正酣的左相。 老爷，老爷！ 片刻后，左相披着外衣打开门，看了一眼天色，离正午尚有些许时间，遂沉着脸道： 未知正午，你早早来换干甚？ 老爷，不好了！现在满京城都在传九年前失踪的10万两黄金藏在城郊相府的别庄里头。 混账东西，你不是说当年运金的人都被处置了，怎么还被人查了出来？ 老爷，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走漏了风声，但是奴才刚刚查到，这消息是温侍郎命人放出来的，这才一上午满京城都知道了。奴才听说温侍郎一早去了大理寺，怕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和黄埔去别庄搜查了。老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那些金子被查出来，当年秦府的案子就瞒不住了。 慌什么，没有太子的支持，温硕向天借胆也动不了老夫半分。备车，老夫现在就去东宫，你带人去别庄守着，让他们搜。哼，就算知道地点又如何？老夫藏了10来年，还真不相信他们二人一时半会儿就能寻出来。 江浩神色镇定了些许，正欲离去，却被左相唤住： 你过来，我嘱咐你一件事。 是。 你去那个。 江浩靠近，听到左相之言，脸色陡变，却露出几分喜色，连忙点头，备马车去了。与此同时，因长子突然过世，一夜未睡的嘉宁帝也得知了黄金的消息，立在上书房里，神色阴沉。 昨晚才失了长子，今天古宫之臣又危在旦夕。自那弟子元入京后，陛下着实没过过啥舒坦日子。陛下，现在京里流言满天飞，说相爷贪没了军饷，您将审案权交给了黄大人，以黄大人的性子，怕是要带人去搜庄啊。现在这个时候，相爷可不能出事。否则朝堂上便失了能制衡帝家的人。陛下，还是召太子殿下入宫，让殿下制止温侍郎和黄大人。 传朕谕旨，召靖安侯入宫见朕。 赵福怔住，吸了吸气，神色诧异。自从数月前惠德太后自缢于慈安殿后，除非是早朝之时避无可避，否则平日里嘉宁帝连帝子元的名字都不愿提起。 陛下， 帝子元不放手，就算制止太子和温硕也没用，他迟早会重提此事。 赵福，你亲自去静安侯府把弟子元召进宫，就说朕要见他。 嘉宁帝声音里满是戾气，赵福一抖，连忙领命退了出去。 是左相被逼到这个地步，就连陛下也急了。 韩烨也是一整夜没睡，妥善处置好穆王遗体后才匆匆赶回东宫。岂料刚沐浴完走出花雨池，林霜便来报左相前来求见他。 看来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否则以这只老狐狸的城府，不会亲自来东宫见姑。让他去书房，姑倒想听听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有什么话要说。 是。 总管领命去请左相，韩烨揉了揉额角，朝书房而去。正午时分，皇宫出来的马车无声无息停在静安侯府外，赵福被客客气气地请进侯府，在院子里瞧见躺在藤椅上舒舒服服晒太阳的弟子元时，差点一口气没缓过来，去见了老祖宗。 瞧瞧，整个京城都被闹得人仰马翻，就他一个人过得最舒坦。 哟，赵公公，您今儿个怎么来侯府了？来，一块坐坐。哎呀，今儿天气好，晒晒太阳舒服着呢。 哎，帝家和皇家仇深似海，偏生弟子元就像没发生过这般事一样。一张笑脸跟以前的任安乐一模一样。 赵福在宫里待了几十年也不是简单的，他行上前笑得比弟子元更亲切，作揖道： 哎呦，我的小侯君呐，老奴哪有时间和您晒太阳，您快随老奴一起入宫吧，陛下等着见您呐。 哦，陛下要见我？成，赵公公，咱们走吧。 弟子元话音落定，人就到了院门口。赵福面色一变，急急跟上弟子元，出了静安侯府。半个时辰后，黄埔和温硕停在城郊别庄前，不少百姓听得风声也聚拢而来，江浩亲自守在庄前，拦了来势汹汹的一众人。 黄大人，温侍郎，这里乃相府私宅，是老夫人礼佛之用，不知两位大人带着衙差前来，所谓何事？ 江浩，有人密报九年前失踪的10万两黄金藏在别庄里头，本官要进去搜一搜，你且让开。 哎，大人，不过是些流言蜚语，我家老爷是内阁首辅，老夫人是一品诰命，你怎么能随意派人闯进来？ 江浩，当年冤死的秦老大人也是两朝元老位列内阁，若黄金珍藏在别庄，左相就是当年构陷忠良的人，黄大人奉陛下之命彻查此案，为何搜不得？ 温硕朗朗之声响彻在别庄前，江浩眯着眼看了周围的百姓一眼，朝温硕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 温侍郎，我家老爷刚刚去了东宫面见太子殿下，这件案子结果如何还说不准呢，您呀还是自求多福的好。 温硕和黄埔瞅着这个神情嚣张的相府管家，弄不清他哪里来的底气，但也知道左相入东宫必有依仗，时间拖下去只会更不利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 你不必在此大放厥词，殿下向来公正严明，绝不会包庇谁。江浩，你拦着我们进去，看来这别庄里头是真有宝贝啊。 江浩呼吸一滞，想起左相事先吩咐的话，退让了一步。 温侍郎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我不过是想护着咱们相府的颜面罢了， 您真是要搜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若搜不到黄金。 若搜不到黄金，温硕愿一力承担后果，亲自入宫向陛下和左相请罪，脱下这一身官袍，被贬为庶民也无妨。 好，说得好。15岁 的少年着青绿锦带朝服，满身正气，生生夺了满场目光，当下便有百姓和世子叫好起来。黄埔眼露赞许，微微点头，从马上跃下，行到温硕身旁。 再加上本官一个，本官从不无地放矢，若是寻不到黄金，本官定与温侍郎同进退，亲自去向相爷请罪。 黄埔是个正儿八经的青天脸，一声喝下来气场十足，江浩被这一老一少气势一压，退后了一步，回道： 两位大人既然如此有把握，奴才便让开路，让大人带人搜庄。来人，开庄。 他话音落定，别庄的护卫将庄门打开，温硕一摆手，和黄埔领着衙役进了别庄。庄外一众老百姓翘首以盼，只愿这二人真能寻出点东西来，否则朝廷便要失去两个好官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